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 同你深深呼吸, IBHK 2台, 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 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 旅行的时候, 你所见的人, 和你所见的事, 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 好旅人, 一个节目, 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 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 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法拉、Jackie 浩旅人。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寿，门潮大海，山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 歌神许志森、小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 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 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尚。 欢迎来到11月28号星期六的晚上， 直播室有我主持子杰和专管研究灵异的猛人 Peter 高尚。 你好，你们好。 高尚，我们的节目不经不觉做了第7集， 终于在网上都有些讨论。是啊，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节目越来越多人看了，人多看的时候就会有些人有些疑问，想知道事实的真相很多，所以我今晚请了有几个有阴阳眼的朋友上来。现在我在我右手边这位就是贵哥。 贵哥你好。 另外一个就不出得镜的神秘人，我们叫做辉哥。还有一个小姐， 叫做高龄小姐，她现在就因为要搞一些买一些东西回来，要孝敬我们的灵体，等我们的节目顺顺利利，所以她迟些还有一个高人你未介绍。 但高人他又不出镜的，幸好我们那晚有我们这个师傅在，因为我正式师傅走了之后，我们再拿了东西，拿了东西之后，因为够的嘛，没有人救 我们死的，是吗？所以以后你们做灵探那些，希望都有两个识别师傅。如果你们走了的话，你们还没走的时候，再有些什么不知道怎样处理了。贵哥好像有些东西跟我们分享，关于阴阳眼，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其实看不到的， 但那位高龄小姐她就是什么都看到的，很厉害的。我就告诉她，我一个没有阴阳眼的人有什么感觉。对于我见到这些东西，其实我直接触到的时候，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在后面，背脊你一接触到她的时候，附近有你会起鸡皮，一路上到上路， 一路上都由脚通晒，又冇去到脚咁低嘅，你背脊到一路上，咁你已经知道你应该系附近有噶啦，就会有存在噶啦。我就系咁样去感觉嘅。咁听啊望嗰啲咧，我就完全冇嘅，冇呢啲感觉嘅。所以我就够胆嗰日跟你哋去灵探。 有冇系类似你 feel 到而真系觉得好？ 即係好陰沉，好好深。 有㗎，你會有啲越係犀利嘅話，你會越多感覺，你會有啲壓迫啊、嗯！你自己個心裏邊有啲感覺都係靈蛇同你好唔自在啊！ 嗯、 即係你會起曬雞皮啊，諸如此類咁樣嘅。如果對於一個冇陰陽眼睇唔到嘅人嚟講，對於我嚟講， 嗯，有冇話係累？即係行到咩地方啊？咩時間、啊？ 冇㗎，無時無刻 係。 萬事萬靈嘅， 萬事萬靈。 你有嗰種感覺咧，每次都係嗰種感覺，你就知道係噶啦。 即係一啲嘢，似一嚟料，你就會感覺到， 咦？ 即 係 有個金鐘罩或者有個背脊，咦？一汗喎、 啊。即係會話俾你聽咯，咁、啊、你就自己小心啲啦。哇！啲、嗯、音角位啊，啲呱呱，你會唔會有啲乜嘢啊？ 嗯、 即係但係你當係冇嘢得㗎啦，冇嘢得㗎，就咁過就得㗎。 阿輝哥咧，阿輝哥咁你都係有陰陽眼㗎嘛？係 啊 係啊。咁誒可以講下啦。 其實我一時時睇到嘅，就係細個嗰時病過之後咧，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出現啦。初頭都唔識去理解嘅，係啊，同爸爸媽媽講啊，爸爸咪講啊，都係嗰句啦，成日都話誒、你唔好傻啦，話 啲細路仔亂講， 細路仔係啦， 啲爹哋媽咪就誒、 有冇話幾多歲開始見到？ 嗰時我14歲， 14歲 係啦。咁第一次見咧，其實都覺得好，即係見到個係白影咁咯， 嗯， 系唔系好抽象咁？但系大个开始譬如有时出街夜晚出街咁样，其实佢 feel 到你见到佢，佢又好即系唔系话挑战嘅形式，主要系哇你睇你见到我嘅，咁我直接俾你见晒成个， 嗯， 即系令到你觉得哇咩事啊大佬？即系你自己系个心嚟一嚟嚟噶，咁仲睇唔到咯。但系佢成日都会喺周边度，有时睇唔到会闻到。 闻到 是、啊， 你有嗅觉，可以闻得到啊？ 系有啲好好难讲嘅臭味， 系啦、啊， 唔知点样形容俾你听。 腐尸味嗰啲味， 唔系嗰 种味道，即系粗俗啲 讲 佢啦， 好似 死老鼠唔系死老鼠， 臭 嘅咸鱼唔系 咸鱼，唔系腐肉嘅味道咯， 系咯、 啊。有冇阿辉哥啊？有冇啲系你见过咁多次，即系阴阳眼见到咁多次鬼魂啊？最恐怖嘅经历 有 系，过嚟听下先。 系好多都好多年前噶啦。嗰时我去同啲朋友上咗慈云山玩，咁嗰时慈云山未拆嘅，咁我大概我唔记得咗系边一座啦。咁大家唔知清唔清楚旧式嘅公园系咪一啲好似石屎桶嗰啲去捐嗰啲咁样嘅？ 系啊， 咁嗰度咁我嚟属于公园嚟噶。咁我哋六七个人到啦，咁行到去，咁突时间我朋友就讲：，喂，阿辉啊，你见唔见到啊？我见到乜嘢啊？有个女仔企咗喺度， 企咗喺个石嘅 石屎桶上面， 石壳上面， 即系俾细路仔以前细个穿过嗰啲， 系啦，大熊成日捐喺嗰度， 系啦，嗰个系啦，个圆筒，即系嗰啲，应该话要嗰啲好似系做水喉啊，水喉啲即系东方水泥嗰啲啊，嗰啲咪系大嘅水喉嗰啲石屎 系咁样嗰啲啦。咁但系跟住咧，咁我 friend 同我讲完之后啦，朋友，我系望到嘅， 嗯， 但系我唔想去接触呢样嘢。 嗯， 我睇唔到，跟住原来成班朋友都见到。后屘最震撼嗰刻咧，佢即系唔好介意，有少紧张嘅啫。我谂大家都觉得见睇过 M J 跳舞噶啦， 系 喺个石屎桶上边系45度角， 个头 慢慢唔系个人啊， 成个人同只脚 慢慢45度嘅向斜，望住下面山下嗰个石坡下面咧。都有啲村屋，啲屋喺度，唔系村屋啦。慈雲山啲樓，系啦，就望住我哋咁啊，都系望到个單位，系啦，望住个單位，跟住我哋梗系唔理啦，咁照行啦。跟住我哋聽到句説話就話：，我好慘啊！ 嗯， 我知你見到我噶，你幫下我啦。 佢想高 Sir， 其實嗰、那個你覺得嗰個靈魂係想佢見到係 佢見到佢俾咧，我覺得一樣嘢咧，就係佢同佢個電波接觸得到啦，接得到鬼就唔係一定要害人噶嘛，佢有求人噶嘛， 係咪先？可能求啊， 可能求佢話幫佢，咁我就唔知佢話通常都係燒啲月寶蠟燭嘅啫，係咪？ 其實原來後屘先知道咧，依件事咧，係牽涉到一間案件嘅，係啦，即係如果要 check 翻，其實應該 check 到噶，佢應該係牽涉一单奸杀案， 哦，即系想佢去 帮佢伸冤， 系 后屘就佢咁我讲埋就系话佢望住山坡下面嗰啲楼咧，其中间屋，咁我哋即系唔好介意啊，其实即系细个都好百厌啦，我哋系啦，咁其实都知嗰班人系咩人嚟嘅，都系啲啲即系 惑仔啦， 惑仔 啦，社会啲人啦， 原来就系嗰班人走去强奸咗一个女仔， 嗯， 后屘我哋听翻即系佢朋友同村人讲翻， 佢哋俾人拉咗嘅，一自首嘅，系啦，咁有啲就傻咗，系啦，咁有啲就喺監獄都係唔知話曾經話自殺過嘅，咁但係裡面嘅嘢我唔清楚啦。咁即係最 basic 係我黑同佢溝通到嘅嘢，佢俾個信息俾我哋咯，係啦。跟住我哋就急腳咁走啦。 佢有冇要求你第二啲嘢咧？例如你啊，即係燒啲元寶蠟燭啊，或者同佢打床齋嗰啲啊？ 嗰時我後生嘅啊，我咁要，我根本就唔想接觸啊，已經係係驚啊， 太細個可能會驚， 係啊，好驚 咩？第一次接觸 係唔會，我覺得我又唔好當啊。算了走就走，但是我哋切切實實，是 touch 到喺腦海裏面聽到佢講嘢，係啊。後屘做咗客户四十五度角，咁先知道係哪一個。 咁林呢有冇？你佢有冇阿輝哥？你有冇幫過佢啲咩啊？ 冇，我冇咁嘅能力啊，係啊。 我如果十零歲又冇錢又冇面，翻屋企同老豆老母講啊， 俾人打啊，最 少打硬你啦，執兩劑啦，一定係。 咁啊，貴哥咧，貴哥分享下你嗰啲陰陽眼，即係sorry 係。感覺經驗 咯，其實由細到大我都唔係話十分信呢樣嘢，但係不如講我自己有一單好大鑊嘅嘢，爭得死咁滯啊！咁樣咧，嗰年係犯太歲，我最記得。咁我仲喺過年嗰陣時咧買一隻鞋，我唔知啲係咁巧定迷信定乜嘢啦，但係所有嘢就係咁巧。咁嗰年咧，突然之間個人。就是剛才所有那些感覺全部有曬，剛才跟你說聞到有味啊，好似成日人眼尾見到有睄到有少少嘢，但完全看不到冇咁嘅，但成日都有那種雞皮啊上腦嗰種感覺。 唔好意思啊，我唔知係咪聽唔清楚，是新年啊？ 新年 有冇話年初？ 新年嗰時阿爸阿媽咪好話，新年時又唔好成日買鞋嘅。 應該喺咗新十五未過之前就不能夠買鞋嘅。 嗰年我就係唔信呢啲嘢，我就真係做咗，加埋嗰年我犯太歲。所有衰嘢嗰阵时，可能自己个时运系最差嘅时候，就好多呢啲感觉，我就觉得系有嘢唔妥啦。咁啊，突然之间有一日咧，一阵完之后发烧，就烧咗好耐好耐好耐，但唔知道发生咩事。跟住咧，到我察觉自己发觉系有问题噶啦，咁我睇医生啦，医生睇好多医生都发觉唔到我咩事。去到有一日，我直头唞唔到气。即是普通人行几级楼梯呢咪好容易行嘅。我係完全行唔到㗎。咁我最记得我入医院嘅时候喺九龙塘地铁站就去浸会。我行嗰段咁嘅路仔我足足行咗一粒钟。总之有人扶咗上去。咁跟住入去啦，咁医生话我已经半边肺积水。唔知咩事㗎，冇病征乜都冇。跟住就入去啦，咁 check 啦，跟住医生话两个可能性。一就是你普通那些咳啊感冒啊，一是你生 cancer 肺 cancer， 即是他说很简单的，你就好像张纸那样动在这里就是跌边边，一边呢你就没事，一边你就死，很简单的，但是你感觉到那个时候呢，你哇我觉得很大镬啊，这真的我自己。那在这个时候呢，由小到大呢，我都会去寻求一些特别的东西，即是一些神鬼啊，一些解释不到的东西都有些兴趣。咁我就會識到啲朋友啊，咁樣又會揾到啲師傅啊，咁樣咧去問啊，其實喂係咪有啲嘢發生咗咧？咁一問出嚟咧，佢就答咗我啦。原來我阿媽以前嗰個年代咧，係好多都係會唔要小朋友噶嘛。佢就話係啦，佢嗰啲兄弟翻嚟要攞翻佢哋嘅嘢。咁啊咁啱咧，因為我哋成家都冇呢啲感覺嘅，佢就要做一樣嘢出嚟。俾佢哋睇到，我屋企人睇到，喂，佢哋真係存在嘅。咁因為咁樣之後，我哋就去揾咗師傅就問啦，就問得出嚟。佢哋原來喺下邊就相上嚟冥婚啊，結婚成啊，同埋攞翻佢哋冇嘅嘢啊。即係我哋又咁大啦，佢哋下邊乜都冇，好慘咁多年都，同埋我哋又即係始終嗰老人家嗰套咧，佢係唔信呢啲嘢噶嘛。就算有咧，佢哋都係唔會去講噶嘛。咁但係佢見到我阿媽，見到我佢自己個仔咁樣咯。咁佢冇辦法唔信啦，佢終於都去揾嗰個師傅，即係我叫佢啦，點都好，因為我已經係入咗醫院係喐都喐唔到啦，就唯有靠我阿媽去。咁我家姐我最記得嘅話，你唔好迷信呢啲嘢啦，點會啊？有病梗係醫啦。咁但我係醫咗好耐啊，嗰個時間，跟住入咗去之後，跟住我最記得噶啦，跟住揾到佢嗰個師傅講就話，你嗰個係佢阿哥嚟嘅。咁咧，佢而家要結婚， 但咧就要俾啲息路你哋知道佢哋系存在嘅，你唔好成日否定佢哋。咁但系冇办法啊，佢一定要做到咁大镬啊，因为佢冇办法知道佢存在啊嘛，一定去到咁大，你哋先会重视嗰样嘢。但系佢哋唔系想害我哋嘅，自己始点都系自己屋企人嚟嘅。咁啊话啦，佢点样证明到佢哋存在咧？嗰一日佢就去问啦，我阿妈问啦，佢就同我阿妈讲过，哥哥，我喺心口上边右边打咗三拳。你去睇醫啊！你去睇啊！你乜嘢都唔會搞到嘅。跟住好啦，嗰、那個晏晝，我阿媽就同我講完之後，嗰、那個晏晝就出報告，就係話醫生話你右邊肺嗰度有三笪嘢喺度。 嗯， 佢話佢唔知咩嚟嘅，亦都諗唔到點解，但喺裏邊係腫咗，包曬冚曬籠喺度。 哇！好犀利，冚籠喎、啊，大佬。 係啊，跟住一個好簡單嘅嘢嚟嘅啫，但我要開胸喎、啊。开胸做手术，刮翻晒所有嘢出嚟，但系医、那个医生话所有嘢都验晒乜都唔会发现有菌喺度，一啲菌都冇发生过。但咁点样解释嗰撇嘢咧？话你自己自身有啲嘢入咗去，佢话嗰即系可能佢系咪真系即系我哥嗰啲系咪真系咁犀利咁大发力去做呢啲嘢？我有啲保留嘅，可能佢见到我嗰阵时差。亦都預計到有啲嘢佢睇到我哋睇唔到嘅，佢又借呢個勢而將呢樣嘢講出嚟，就令到我哋知道佢存在而幫佢做嘢。最終佢係想做乜嘢？佢想冥婚嘅。 嗯， 咁原來嗰、那個係最惡嗰一個嚟嘅、嗯。原來我媽後面仲有五件， 哦，落咗五件。 係啦， 因為以前嚟講咧，係落仔係好濕碎嘅咋，唔係話咁大鑊嘅嘢嚟嘅咋， 係 咯， 都好誇張咁樣咗。 咁就係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發生。嗯、我其實好，我都好科學㗎，我個人。 嗯、 但你去到嗰一刻，好多嘢都解釋唔到。好啦，嗰樣嘢搞掂完之後，跟住佢仲同阿媽講：，喂，你唔使做手術嘅，你一會好嘅。但喺嗰個時刻裏邊，所有醫生、所有嘢講曬、所有嘢 book 曬房程，你話唔做咧係唔得嘅。同、 嗯、 埋。嗰一刀咧，一定要受噶啦。 嗯， 咁啊，开刀啦，咁啊，做晒所有嘢啦，跟住之后咧，讲你都唔信，跟住同佢哋搞晒所有嘢之后咧，乜嘢事都冇啦。咁系嗰个伤口啫，系嗰个伤口啫。 咁嗰啲冥婚仪式仲有冇帮佢做？ 有啊，做晒，头头尾尾做 啦。好啦，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你话去揾师傅啊，咁你当日系喺咗香圃啊，揾嗰啲咁嘅柴日脚嗰啲咁嘅阿姑啊？ 开头系啊，开头系 啊，因缘际会，佢会拨你去噶啦。 系啊， 佢会拨到你去一个帮到佢嘅地方，揾到适当嘅人，做到适当嘅嘢。嗰啲冥婚嘅人。嗰日你總之佢同你講報夢，或者話咗俾個師傅聽點樣，因為我有五單五六單， 嗯， 到時都落到去啊，你就係姓李嗰、那個，我姓李啊嘛，你姓李嗰、那個啊，你就係琴晚發咗夢叫乜乜乜叫你落嚟啦，係啊，完全唔識噶，喺嗰一日就咁啱咁巧落到去啦。 落去邊度揾你、啊？ 落到去嗰個師傅嗰度。 哦，即係 培訓， 即係師傅知你單嘢啊？ 師傅係會請到佢過嚟講噶嘛，佢會出嚟講，佢會做曬所有嘢。同埋用好多好多好多方法嘅，即係中間仲要有好多方法嘅。我哋就唔係話淨係咁樣揾一個師傅就會問啊米啊，或者擲嗰啲聖杯咁問啊啲家臣嗰啲咧，好多好多嘢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嘅。即係你而家聽我講就好似好簡單。 嗱，其實我問一樣嘢啦，嗱，咁你就話去冥婚啦，嗰、那個冥婚佢講出嚟咧，因為你係同嗰個靈體係接觸唔到噶嘛， 係啊， 你唔有個師傅話俾你聽，喂，你阿哥而家樓下就想話同要結婚喎，係咪咁啊？ 係啊，好啦，但係喺呢個之前咧、啊，同一樣咧，幾家都收到信息嘅。 哦，即係話好啦，咁你阿哥睇中咗嗰個要結婚嗰個女仔啦，嚇、啊，都喺下邊嘅，佢屋企人亦都不約而同話發夢發到，就去揾個師傅， 啦 一齊就喺咗師傅嗰度咧，大家相遇啦，咁一見到你面咧。发梦嗰个就话问你系咪姓李啊？即系咪 系啦？跟住就大家讲咧，所有嘢就对晒噶啦。 哦， 前后 咁啊，贵哥啊，我想问下咧，其实个冥婚嘅过程系点样噶？ 哦，好得意噶，好得意，好好多嘢噶，即系要要讲都唔系咁易，即系一时之间讲到嘅，但系我会讲到啲重点咯，俾你哋听咯。即系啲重点，或者你哋有啲咩问题喺中间，你哋唔明嘅，我去话翻俾你，因为我都好。都唔會好記得清楚， 因為有一單嘢，我記得係即係自己親身嘅都係，咁就係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以前TVB 啊，出唔出得嘅 OK 啦呢個，咁有套戲叫《夢殺》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呢、這個嗰、個女仔叫做我唔識叫咩明星啊，我唔記得咗到。 咁嗰時我記得睇完呢套嘢之後咧，咁落去屋企樓下喺石硖尾嚟嘅，係我一生人第一次見過真正嘅台花橋啊！ 哦，台花橋， 台花橋， 冥婚， 冥婚啦，真 係。因為之前晏晝啦，同一日嘅晏晝出現咗咩？我哋好白染噶嘛，咁嗰時喺石硖尾嗰啲村，嗰啲屋咧就有啲係望到出面街，有啲騎樓啲咁樣噶，就見到個婆婆咁用有一幅好大嘅嫁妆，即系着我啲褂子嚟嘅，咁佢拜紧个拜紧嘢，咁佢拜嗰时，跟住我走上啦睇啦，咁佢讲就啊细路真系冇咁多事啊，咁我哋好白染噶嘛，咁照喺度睇啦，睇完之后夜晚咁翻屋企食完饭，咁约啲朋友再楼下坐，咁嗰日初头就坐喺度咧，见到啲树嘢，有啲影啊跳嚟跳去，系啦，睇唔到咩嚟嘅， 即系有个影响棵树下 喺啲树，喺个树顶度系跳来跳去，跟住都驚啦，咁就走啦。咁諗住走嗰時咧，咁我哋行翻個入個村嗰度嗰時咧，就見到有一個人行出嚟，大隻腳凌空嘅。 哦，係女家嗰度嚟嘅，應該係。 我唔知啊，我唔知男家定女家。 好啦，咁我想問啦，嗰個台橋嗰個橋咧，係實質係有嗰實質有嘅，即係實體，就唔係嗰啲陰陽，你睇到嗰啲嘅鬼嗰啲。 但見到啲人咧，全部塊面好白嘅。 好白嘅， 系啦，咁见唔到新娘，又见到你好似凌空喺度行咯，抬住个轿， 哇， 系啦，跟住行到蹦墙度，唔见咗啦。 咁会唔会话睇到呢啲嘢咧？你会时运低啊，或者话衰，根本就你因为你 我都唔知道，其实有时 因为你系有阴阳眼，根本本身就系咁， 时有时冇咯。 我唔系啊，我到而家先知道佢讲紧系鬼魂抬轿啊， 系鬼魂抬轿。 我以为佢讲，我以为佢讲紧冥，我以为佢讲紧冥婚响街冥婚嗰啲，讲到最后 真系见到系抬啊， 系 几多点钟啊？嗰时， 嗰时啊。點零鐘到咧？夜晚 中午夜晚 夜晚 中午點得啊？高Sir， 唔係啊！我聽人哋講咧，又話啲鬼咧廿四小時都會出現嘅喎。 我依樣肯定喎， 係啊係咯， 因為我聽過設計師傅講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平行空間嚟啫嘛。係啊，即係冇話分日與夜嘅，其實係啊，無時無刻都會出現嘅。 嗱，我哋咧本來咧就仲有一個片咧，就大家有個討論嘅。咁我而家諗住一樣嘢咧，就喺咗呢個。我哋休息完之後翻嚟再講啦，因為我哋仲有一個高齡小姐，佢當晚亦都喺度出現嘅。咁我哋而家佢就而家買好曬啲嘢啦，佢就陣間咧，我哋休息完翻嚟先至再講噶啦。咁我而家就講下啲陰陽眼嗰啲怪事先啦，好嘛？ 咁阿輝哥，咁嗰次你抬橋係即係除咗見佢抬住啲嗰啲橋之外咧，咁仲有見咗啲乜嘢？幾多個人啊？大約係 其實你如果講幾個人啊？台橋咧，我睇落去好似一個平面圖咁樣嘅啫，一個平面圖睇落去啊。但係咧， 橋頭橋尾都 即係咁樣咯，係咯，即係後面呢個都會行喐下喐下嘅，即係後面一個人直腳都會喐下喐下，係啦。 哦，而家我做翻你嘅手勢，就即係咁樣樣，咁樣樣喐嘅， 即係純粹一個平面圖。 阿高 Sir 嗰啲係咩嚟噶？ 嗰啲靈體嚟嘅咯， 靈體咁即係靈體同靈體自己 唔係啊，佢睇到啲靈體， 佢可能喺嗰個時刻。咁啱佢撞到，但佢未必係嗰個時代嘅。佢咁啱佢接收到嗰個，可能佢每一日不停咁，可能佢幾百年、幾千年唔知。但咁啱就輝哥嗰一刻個息路通咗，就睇到，所以冇時間、冇地點。 哦，可能係即係 咁啱， 係咯係咯，回到未來時咁樣嗰啲咧。 係啦，因為佢而家佢睇嗰啲係電波嚟啫嘛，即係電波記錄咗你當日嗰啲嘢。咁樣 即 係咁樣睇翻係咯， 殘餘信息咯， 係啦，應該殘餘信息啦，冇錯， 殘餘信息咯， 即係講又講啦，咁講咗一個名咧，美四季酒店，好多我好聽好多朋友有咧，都話見到佢成日都喺嗰度， 我都 做翻同一樣嘢㗎， 係啦，冇錯， 都係。 哎，我又分享翻單嘢啊！啱啱聽阿輝哥講咧，話響嗰個慈雲山嗰個石嗰個垃圾 窿 啦，咁我又聽聞過一單咧，就係響保我德式即係保安嗰陣時，我響。大角咀嗰陣時候，我喺商場鋪嗰度咧有看更講翻嘅，佢又有陰陽眼嘅。 富多來商場 係啊，以前我做嘢嗰度啦，咁就嗰個看更咧話成日話荃灣海濱花園好猛鬼嘅， 係啊，後邊有 好猛鬼啊， 後邊有個墳場咯，成個山都係我啱啱個 friend 住後邊就係、 是，係啊， 我坐喺個廳度，全部後邊 好勁噶， 但唔係喎，你唔好話佢。越住越大间屋喎，五百几尺住到二千几尺。 系咁咧，就佢嗰个鬼故就讲啦，就系讲佢系看更啦。 咁嗰陣時咧，就去一樓平台咧，就唔知十二點後唔俾人上去定係點樣嘅。咁咧就係封咗嘅。咁咧就佢有一日巡樓啦，去到一樓啊，無啦啦見到個女人又企咗喺平台，唔知即係望住好似想跳樓咁樣啦。咁就佢又 call 唔知 call 嗰啲佢啲僆仔啦，佢啲僆啦，話喂無啦啦點解有人上咗嚟啊咁樣？ 即係保安嗰啲僆， 唔係啊，保安嗰啲僆，跟住轉個頭咧就唔見咗個女人喎。咁咧就去啱啱阿輝哥講咩石嗰、那個垃圾桶啦，就話嗰個上面都有嗰啲石垃圾桶，成日都唔同位啊，即係成日都俾人搬嚟搬去啊。咁你咁大個垃圾桶石嗰啲垃圾桶點搬得走啊？成日都喐嚟喐去嘅喎。咁有冇聽聞過荃灣海濱花園嗰啲鬼故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啦。 我個 friend 喺度住咗好多年，但就冇，但係成日聽到人話好多好多嘅嗰度。但佢哋自己本身度住嗰啲咧，又唔係聽到佢哋咁多撞到嘅喎。但嗰度就真係好陰嘅。 其實我相信咧，嗰啲靈體都咧，你去同佢做隔離鄰舍，你唔去挑戰佢，你唔去挑引佢，佢根本就唔會搞你嘅。即係佢哋都唔係大曬噶嘛，即係做咩道亦有道噶嘛。 你唔搞佢又唔搞佢。 我個工作性質咧都有啲牽涉到嘅。咁我唔好講工作性質先啦，同埋呢件事係關於一個我工作上面一個客人。佢係做政府部門嘅，係啦，咁就不便公開個政府部門喺邊度啦。咁有個宿舍咧，因為大家知道海濱嗰邊咧就好多政府宿舍喺度嘅，係啦。 海濱花園嗰度 係啦，政府啲公職人員嘅宿舍喺裏邊嘅。咁呢個公職人員咧做關於海上面嘅嘢嘅，係啦。咁就咁佢同我講過嘅，就話佢住咗入嚟間屋之後咧，令到佢唔見咗好多錢。系啦，唔见咗好多钱， 即系做乜嘢好，样样嘢都系 唔信 嘅， 唔信你咯， 唔信佢系周围去揾方法解决问题嘅。咁你知道啦，做得公职人员嘅，派得个宿舍去得海滨嘅，都唔方细嘅啦，职位系咪先？咁佢或者系投资，或者系失误啊，或者投资个方法有问题出现咗啦。咁但系后屘呢、這个即系我后屘其实都唔系同佢好熟嘅，喺公事嘅嘢问题先会牵涉到嘅啫。咁就佢就话后屘就烧炭死咗。 哇，咁大件事啊！ 即系响翻个荃湾海滨嗰、那个 喺宿舍里边，宿舍里边开铁砂炭 都几万贵。 即系我可以同佢讲话，佢系着 仲要着红色衫。 唔系，咁唔系男人嚟嘅。我哋唔会夸张咗啲重啊！佢系喺嗰个部门度咧着白色衫嘅，咁都算有高级嘅。 系啦， 系啦， 白色衫， 但系都系后屘就。自己自殺咗， 起碼都係散隻阿頭，至少幫晚級以上。 透露過話佢間屋裡面係有嘢問題嘅，但大致上就冇同我點講嘅。 因為嗰陣時我學巴士啊，學嗰啲中型貨車都係沿住海濱花園後面嗰度，好即係我即係唔夠膽講亂咁講嘢啦。就佢嗰度我係望到好多墳場嘅， 同埋套房咧。 屠房有啊， 系啊，嗰个叫做醉酒湾啊嘛， 系啊， 嗰个屠房 全部喺 晒 个窟嗰度咯，全 系啊。 其实咧，你又讲屠房咧，牛有灵体咧，就好多有好多传闻嘅，猪就冇乜见过有灵体嘅，我唔知点解咧。 牛点会有灵体咧？吓， 好啦，嗱喂，系，咁我哋咧仲有好多个问题吓，咁我哋咧就应该咧喺咗呢个休息咗一阵间先啦，先嚟讲埋牛嘅灵体，同埋咧。我哋有個爭議性嘅問題咧，就陣間咧就揾埋個請埋阿高玲小姐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仲有啲新娘談嘅新聞啦，轉頭翻嚟我哋再探討啊， 冇錯啦，咁啊仲有喎，你哋記住用支筆寫住個電話啦，81924481呢個電話，81924481， 仲有留言板噶， 係啊，咁你哋有啲咩要同我哋分享啊？可以封煙打電話入嚟啊，或者留言板嗰度。寫出嚟啦，我哋会尽快解答你哋，同你哋分享所有嘅灵异节目啊，好唔好？ 咁我哋转头翻嚟见啦。 好啊， 系。 IBHK。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市。 对于中意旅行嘅人嚟讲，旅行嘅意义就等于人生嘅意义。旅行嘅时候，你所见嘅人同你所见嘅事，都系你人生值得回味嘅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十点至十一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好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西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十八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猛鬼最前线，主持子杰。高 尚，嚟紧我哋翻到嚟猛鬼最前线咯噃！我而家隔篱，我有子杰主持啦，同埋阿贵哥啦，有辉哥啦，而家呢个靓女咧就系高凌小姐啦。嗱，我哋今日咧就系要分享一啲咧有争议性嗰个问题啦。嗱，上一次咧，上两个礼拜咧，我哋就喺咗呢个西贡一间佛庙嗰度咧，就做个灵探啦。咁佢啲有啲人咧就 P.M 我，就問我：喂，嗰個陳允如小姐嗰對腳，你哋係咪嗰幅相係咪究竟係咪你哋係加息加嘢做到咁啊？點會黑得咁交關咧？而家我就將嗰段活動嘅片咧，第兩分鐘到嘅，嗱放俾你哋大家睇下，睇完之後再講啊！嗱，你睇下你對腳啊，嗰對腳係一個係活動嘅片嚟 嘅， 啊！咁咧就由呢個秘密嘅神秘師傅咧，我哋後備師傅嚟嘅，就佢喺咗側邊嗰度咧，就同佢清軌啦。咁啊，隔離嗰啲高齡人士咧，個個都睇得到嘅，但我睇唔到啊！我因為我隻眼嗱嗱， 老 七， 老七， 嗱佢拍咗佢咧都未出嚟， 即係有陰陽眼啲見到佢未出嚟嘅， 冇錯啦。而家佢入咗阿陳允如個心口嗰度，而家佢唔出嚟，唔出 上身啦， 上咗身而家唔出嚟， 唔係出嚟啊？ 咁你唔出 啦， 我唔出 就 出嚟死 啦！唔出就死噶啦，我唔會死嘅，放心啦。總之靈探點樣都好啦，一定有師傅喺度啦。冇師傅就 大家留意一下隻手啊！ 上身嗰 開頭嗰時一開始係白噶嘛，而家睇下慢慢慢慢就變黑噶啦，我覺得。 隻手啊， 隻手啊！只腳一開始就見黑啦，但佢隻手一開頭係白嘅，慢慢慢慢黑。 唔好企嗰邊啊！唔好企嗰邊啊！ 因為佢喺度走。 係啊，佢喺呢度走，佢走唔到啊！ 因為我嗰時都在場㗎，即刻話我行下邊先啦，突然間衝出嚟又會。 阿輝哥見面到啊？ 發見到。 我感覺到。 唔係段片入邊，你見到啲乜嘢啊？ 我睇唔到， 我睇唔到。 咁師傅又啊，師傅又唔出得嘅。 啊、 如果你哋咧各位嘅听众咧或者观众睇到有啲咩咧，你可以打电话81924481再同我哋分享一下。 嗯，高凌小姐睇下。 啊，高凌小姐，你有冇见到啲乜嘢啊？喺段片嗰度，而家喺度睇紧啦。 头先辉哥出咗镜啦， 冇人知道我系边个嚟。 系啦，冇人知道，我唔会介绍 嘅。 系啦， 辉哥女人嚟嘅。 輝哥係女人都可能啦。 但我黑現場係睇到佢只腳咧係紫黑色嘅，呢、這個真係百分之百個睇到的事實嚟，係 啊。好啦， 唔肯走 咯。出去啦，埋咗嗰度啦，走啦！ 嗱，師傅嗰陣時咧，就嗰只嗰個靈體走咗去師傅度，師傅就喺度咁樣嚇， 嗯 啊，咁嗱，呢段片已經播完咗啦，已經嚇、啊，好啦，咁我哋而家睇啊，再分享噶啦，阿高玲小姐，嗱、啊，當日你都有睇住啊，由頭到尾，見到我後邊啊中咗招啦，又見到，咁你講下一樣嘢啦。我 嗱、 啊、 你中咗招，你自己知唔知啊？ 我自己唔知，因为我就感觉到系冻，即阴阴凉凉啫。但系我觉得嗰日可能系夜晚。 嗰日其实一我一去到 系 喺架车嗰度未停车，我已经中咗。 你自己中咗？ 系啊，一过桥嗰阵时我已经中咗。 哦，猛鬼桥嗰度。 猛鬼桥嗰阵时我未停车，我细妹揸车嗰阵时，佢已经话唔好喺度停。 啊！ 一路前嗰时我都话唔好停。 吓！ 因为成扎围住。 系啊。 咁、后来就去到。樓梯口嗰度先停，但我已經中咗啦。 我、哦、中咗，我見你一落車就嘔啊！我就嘔咁啊咯。 咁一落車衝咗入去。 啊！ 咁有師傅見到我，但係唔發覺我中，我已經瀨咗嘢咯。 啊！ 係啊！咁後屘我就衝咗入去入邊，因為我知道已經瀨咗。 啊！ 咁後期就揾阿洪師傅幫我清咗，清咗先。 嚇！ 咁啊！先有得燒嘢食噶嘛，係咪先？因為冇得燒嘢。 我已經清咗一次噶啦。 清咗一次噶啦。咁拉尾，你哋喺度一路請嗰啲神啦、 啊， 好似冇料到喎、哦，佢哋係咁走喎、哦，反而越請就越上。 係咪係咪請咗啲神嚟，所以走曬啊？ 咁我唔係請完神跟住請鬼噶嘛。 係啦， 咁有神喺度，有神鬼噶嘛？可能 可能會請神落嚟 咁你請神落嚟，咁你應該唔好請鬼，一係行出啲請。 你係咪講緊童師傅啊？係咪講緊童師傅、 啊？係啊，童師傅。 哦，童師傅係啊。我 係啊，係童師傅咯。 嗯、但係最驚係見到阿、啊、高 Sir 過咗橋嗰陣時咯。 嗱，因為嗰日咧，我就我拍緊呢個《猛鬼最前線》，有鬼先至 OK 噶嘛。咁、 啊、 我就上去酒廠嗰度，那個廢墟嗰度、 啊， 我又感覺唔到鬼。咁跟住師傅已經慎重已經告戒我，你唔好去猛鬼橋嗰個最猛，但係我冇得交代啊，大佬。 最前線嘅人員 就係要就係要拍嘢俾觀眾睇咯。 我都瀨咗， 一個節目精神。 酒廠你都有， 唔係我瀨咗，係應該話嗰陣時，因為咧你太多人衝上去咧、 嗯， 衝曬上二樓、哦，我都叫你個攝影師影個窗口㗎。 係啊， 嗯， 佢冇影啫嘛。其實影個窗口好多高齡人士都見到㗎， 一定睇到， 一定睇到，起碼一個女人跟住側邊有啲㗎啦。嚇、 啊， 咁但係佢冇影到，咁啊大家冇得睇。咁後期。谷氣搞唔到喎，咁樣唔掂嘅喎，話齋靈探唔拉嘢唔得噶嘛。 咁於是， 我哋嗰個師傅就跟住仲有阿好兄弟阿輝輝啦， 係啦， 就喺個路嘅中間， 係 頂住我，我揸住三支香就舉高請， 就到啦， 即到啦，係啦，跟住我 嗌啊嘛， 係喺度嗌啦，咁跟住我都跟住你尾嘅，因為點解咧？由到即係由頭到尾都好啦，冇人去，唯有我去啦。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兩個師傅喺度，都唔會有啲咩大件事嘅。 唔會嘅。 咁、啊、所以咪去咪去咯。 嚇、啊！我哋呢次咧，我哋係特登攋嘢嘅，都特登請嘅咁、 啊、 樣。 咁啊，到翻嚟咧就都叫嚇、啊、搞掂咗啦。咁你好啦，頭先你見到喺嗰段片咧，阿允如嗰度，你有冇喺側邊睇住阿師傅同佢拍翻佢出嚟啊？ 有 唔係啦， 你都睇到㗎， 係啊，我睇到。咁但係點解你哋一齊嗌未出啊？未出啊？咁點解咧？ 咁佢係未出咪嗌未出咯。 咁啊，高玲小姐，你有冇啲乜嘢勁嘅即係見鬼經歷啊？ 你講下你 關於自己嘅 嗱，你有陰陽眼㗎，你有個高感覺嘅咩啦？ 好似阿輝哥咁樣 咧，見到係。 係 而家嚟講啊，平均而家一個禮拜都攬一次或者兩次。 嗯，咁佢 冇咩， 不如叫你解釋下瀨嘢嘅意思係乜嘢？你哋個個都唔明， 好多聽眾 撞鬼， 撞鬼， 撞鬼。 咁對上一次係見到啲咩啊？ 對上一次啱啱上個禮拜一個禮拜咯，我老豆、因為我老豆個問題 啊， 搞咗我一個禮拜咯。 呢一去醫院喺醫院撞到，都唔係嘅。 佢翻喺翻嚟揾我咯。 哦，即係已經係做咗神仙嘅啦，但係又掛住你哋，咁我落嚟揾下你傾下偈啊。 有球啦， 有球咯，难倒咯， 下面输大咗啊， 有得倒咩？下面都 喂，下面倒乜嘢啊？ 都有得倒噶， 排九 排九啊，排九俾百家乐啊， 我哋烧落去嘅， 嗱，咁我奉献各位啦，如果你真系烧，你就唔好烧麻雀啦， 麻 雀系啊，好 卫生啲， 系啊， 佢唔烧，第啲会烧噶嘛，唔系一样会有， 你 冇 一日有架餐噶嘛， 但估唔到原来下面都会有一道噶， 其实一样啫嘛，你人做乜嘢死咗都系做乜嘢， 有 friend 烧咗翻摊落去俾佢， 咁我有阵时听过以前嗰一个故事咧，就话我哋嗰個粵語片圈個明星啊，曹達華咧，一晚輸咗個片場就係賭牌九咯，所以就唔好賭牌九啦，要賭到百家樂好啦。 咁啊，高玲小姐有冇啲係即係令到你食唔安、瞓唔落嘅好深刻嘅經歷咧？諗唔到。 唔係啊，太因為我不停咁撞。 係。 明唔明？係咪鑊鑊新鮮鑊鑊金嗰只啊？ 已經係一個習慣咁樣。 係。 明唔明？ 嗯， 我想问你啊，你撞咁多次鬼咧，系咪好多时都系要用元宝蜡烛啊，用嗰啲金银衣纸啊嗰啲送走嘅唔使噶， 一个师傅搞掂咯， 即系师傅就喝你就走噶啦，即系我哋呢、這个 师傅帮我搞咯， 所以 即系揾代理人啦，咁就你， 咁如果个个撞嘢都可以烧啲元宝蜡烛嘅，咁要师傅嚟做乜嘢？ 咁師傅同佢講數啊嘛，嗱，因為呢個師傅咧，佢係唔出名嘅，咁多我認識咗佢咁多年啦，亦都幫咗好多個網台啊，佢哋嗰啲咁嘅求助個案咧，都喺呢個師傅度搞掂嘅，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各位講啦，我認識咗呢個師傅咁多年，亦都見過好多個師傅，但我係最尊敬同埋最崇拜呢個師傅嘅，第一唔係為名，唔係為利，係純粹幫人嚇。咁啊，亦都唔會話你冇錢嘅。我都見過一個婆婆去求佢，佢都係收人哋$2嘅啫。我可以嘅，冇人可以做得到嘅。係 啊， 所以到今日我都好尊重呢個師傅，同埋去到邊個，我聽到人哋講個師傅有啲講嗰啲唔好嘅壞話咩咧，我話俾我反面同佢真係同佢反面鬧嘅。我話你都唔識個師傅，係聽到人哋講嗰啲嘢，你係當為真嘅。咁我可以話俾你聽，你會唔見好多嘢咯？佢話咩啊？我會唔見咩啊？你唔好舐嘢，你舐嘢之後咧，如果你揾某某師傅咧，$10,000先啦，係咪先？ $10,000搞得到又好嘅喎，搞唔到喎，我阿媽就係咁樣，使好多錢都搞唔到啊，好大件事啊！係 你遇咗啲唔好嘅師傅啊，佢搞你， 係啊， 我就係試過。 哦，咁你講嚟聽下。 我直情係睇到啲嘢係紅色嘅，啲屋咧就係完全係透明嘅。 嚇！ 我係俾師傅搞。 你有透視能力定咩啊？ 哇，好值钱！ 你系佢系咪落咗你降头或者落咗咩啊？嗱，因为我听过， 我唔知落咗啲乜嘢啦，应该系即系个师傅。 嗱，即系佢知道你咧系有能力可以支付你钱嘅，佢哋会落呢啲嘢噶。 唔系，可能佢落咗啲嘢落到，令佢听晒佢话。 系啦，冇错啦， 即系最简单就系俾晒钱佢，信晒佢。因为我妹咧都系咁样 case 嘅。 系啊，所以一个好师傅系好重要。 其实 即系成功嘅男人后边咧，有个好女人。 嗱，好似一样嘢咧，有啲求助个案同我咧，有阵时咧 PM 我问我有冇介绍师傅，我通常就唔会介绍嘅，因为点解？如果你介绍咗一个敛财嘅师傅或者系害人嘅师傅，喂大佬啊，我个名虽然就唔系好出名嘅啫，但系我都用过少少啊，冇理由而家60岁先至搞歪我个名噶嘛，所以 心都唔 冇错啦，我真系我 系咯，高 Sir 啊，咁上个礼拜咧有一单新闻咧都又系几震撼嘅，就系、是、上个礼拜有架红色车啦，响新娘潭嗰度就又系撞树。即係死咗嘅，咁又11月22號發生嘅單嘢，咁咧就喺網上邊咧啲嗰啲巴打啦，咁就喺度討論緊呢單嘢，同原來咧兩年前同一個位置咧都係有同一架紅色車，又係路順啊，即係唔講牌子啊，又係路順，咁就同一個位置死嘅喎。 但係我記憶所及由細到大，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叫做揸下車飛下咁啦，細個嗰陣時不停咁聽到噶。 嗯， 其實新娘潭嗰度啊， 嗰度 我要問下你啲高力人士啦，真 係即 係頸嗰度， 究竟係咪真係有鬼？即係揾替身嗰啲咁嘅咧？ 因為咧嗱，你講你先，你講先。 其實我覺得我邊即係一嚟都話會有一定會有存在一樣嘢啦， 係 嗰度啲彎咧， 佢嗰個彎好奇怪噶，你睇唔到噶， 死亡彎位， 你睇唔到噶，你成日以為佢直噶，點知你一直一入咗去嗰個彎，你就咁。 因為咧嗱，11月22號發生咗單啦，即係上個禮拜咧，咁再又係10月咋，即係11月啱啱呢個月發生咗單啦，上個月。22號啊，又係凌晨3點嘅，有一個20歲嘅僆仔咧，揸個紅色，又係紅色啊，電單車就撞旅遊巴士嘅， 咁咧即係相隔一個月啫嘛，你話又係紅色咯， 即係好邪啊！ 好邪啊！好邪啊！咁正如私家車嗰單咧，最近嗰單咧，22號上個禮拜嗰單咧，同兩年前嗰單一模一樣，即係又係又係紅色啦，又係同一個牌子添，因為係咯。咁我哋平時咧嗰次我咪講翻啦，我同阿高 Sir 嗰次講起咧，我哋揸車咧，咁我有揸電單車，有揸私家車嘅，但係揸親電單車個感覺咧唔同私家車嘅。咁我哋會感覺到有啲寒氣啊，寒氣啦。咁我嗰陣時我都唔知嘅，我揸開私家車，我去汀九橋咧個三號幹線，完全唔覺得大風啊。咁我揸電單車嗰陣時咧，完全哇感覺到啲風啦、啊。即係吹到咧，成架車 佢吹你都唔係一個問題，你係嗰種風咧，你即係你夏天咧熱辣辣吹埋嚟嗰種係寒到入骨嗰種。 係啊， 咁咧去到呢啲咁嘅情景咧，我就一定有咁慢，去咁慢，我唔會同你飛啊。 係咯，咁我 你有啲咁嘅感覺，我就有啲咁嘅感覺，你就要自己醒目啦嗰下。 係咯，嗰次我同阿高 Sir 講過咧，就係我去個屯門公路啦，即係好似話我喺隧道入邊係冇嘢嘅。无啦啦，即系出到嚟都冇嘢，无啦啦有一个位系特别寒嘅，跟住之后去又冇嘢，咁、 即系嗰个大斜路嗰度咯，落去14米嗰度咯，嗰条大斜路 好寒嘅，唔知点解零零四四，好似我入到去西贡啦，零零去到壁屋个位咧，壁屋个位，哇！ 西贡啊，西贡壁屋个位 系好鬼寒嘅，唔知点解嘅，其实即系其实你揸开车咁，你有咩感觉啊，高 Sir？ 嗱，其实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啦，如果你话与科学嚟。讲呢样嘢啦，如果你个心咧已经系惊咗嘅，已经话哇嗰度即系下意识嘅，咁我其实我哋个人个心会震出嚟嘅。但系头先阿贵哥讲， 我哋飞紧车嗰阵时点会惊？ 当佢如果系由背脊啊，佢尾龙骨开始凉起上嚟嘅咧，由尾龙骨开始啊，凉到上去条颈嗰度咧，就嗰啲灵体埋嚟啦。如果高龄人士咧，阿高龄 有搭巴士屯门公路有冇见到啊？ 你直头睇到啦，你唔使 feel 啦。 唔系，我就唔系会凉嘅，我系火烧咁样。 你滚嘅 呢一边一边， 你个头 呢边系净系有火烧紧咁样嘅，就埋咗嚟嘅。 即系埋嚟上起身， 唔系即系喺附 埋嚟 有阴阳眼同冇阴阳眼嘅分别，可能 系啦。 冇啊，冻嘅麻嘅， 即系净譬如冬天得 你系热嘅， 譬如八九度啦，突然间飙好多汗，呢边系火烧咁样。 我头痛， 唔系饮太大口服而家。 嗱，倒翻转头系咪先？我倒翻转，我想问翻个问题先。嗱，我知啦，咁多个咧，就你嘅嗰个。你係高齡人士咧，就已經資歷係咩啦？各個網台咧，你都好出名嘅啦。好啦，咁有一樣嘢咧，就係話點解你會見到嗰啲咁嘅靈體？你會好似急鬼跳咧？點解啊？ 我以前唔會嘔噶，我係而家 會唔會傳染噶呢啲嘢？ 應該唔會。 如果嘔咗出嚟，咪舒服呢啲咧？定係一定要嘔嘅咧？ 嘔咗出嚟咧，我係直情係清咗咁樣舒服。 哦，即 係如果你嘔唔到出嚟，咪好大件事。 頂住。个心顶住， 系咪个气场啊？气场嘅问题啊？ 唔系气场，系嗰啲 嗱，即系你平时冇打疏液啊，冇嗰啲嘢嘅。 冇 嗱，我嗰日灵探骨咧，见你一舐嘢咧，就唔使噶，唔止你喎，同埋鬼珍妮一样，佢一样系我咁，佢就唔系大肚，唔系生仔噶嘛？点解会有 系咧？反而即系如果呕啊或者咗出嚟咧，你又反而好啲，嗰啲阴气出走咗啦。如果唔系，我就困住咗喺里边咧。就真係要揾師傅油搞 啦！嗱，咁我嗰日咧，我見到阿師傅咧幫阿陳敏如咧，佢搞嗰個靈體咧。 咁你唔見到佢喺裏邊幫我搞咩？ 我見到，不過我見到有個女人，我冇細心睇啫嘛，因為又嗌咗我。諗仲有一樣嘢，我就見到阿師傅同阿陳敏如搞啦，跟住嗰個靈體入咗師傅嘅身咧，輪到師傅好似急鬼叫，哦喺度叫啦。咁我就頭先我問係咪即係叫做傳染咧？就係因為我認識咗師傅四年啦。我見真佢啲靈體一埋真佢身咧，師傅就惡啦。 嗰啲陰氣嚟， 嗰啲陰氣一埋你就係咯。 其實好多種做法嘅，咁有唔同嘅師傅有唔同嘅做法。呢個師傅咧就係會 hold 住佢先， 係啦， 唔好俾佢周圍走。但係人哋啲師傅未必噶嘛。 係啊， 哇！佢彈咗出嚟，唔知彈咗喺邊個度都大鑊啦。 人哋啲師傅咧就趕佢開啲嘅啫。 係啊， 咁佢再翻唔翻嚟咧就好難講 啦。 明唔明啊？即係咪真係完全清到咧？又一個問題，因為我真係接觸過太多師傅，泰國師傅啦，普通嗰啲茅山啦，真係好多。 所以 嗰啲阿姑啊， 揾耶穌啊， 揾過啦。 耶穌你揾過？ 佢佢唔係唔好，係幫唔到。 唔係嗱，耶穌話嗰啲兄弟咧，同你圍住一齊喺度做祈禱啊，啊求主乜乜乜。我相信如果佢真真正正係用心用力咧，都應。 但係有啲係驅唔到嘅，係你前世嗰啲業。 有一套戲啦，啱啱新上畫又係耶穌驅鬼嘅喎，咁就個結局。 如果嗰只鬼講英文，咁咪死。 识听噶， 咪教高神话无国界噶， 系啊，识听噶。 嗱 ， 我点解话无国界咧？我又再讲多次啦。其实大家都觉得灵体系一个电波，如果我哋系即系将佢系一个电波，你睇到，因为你个收音机、你个 channel 搞得好，你温到佢咪睇到。我个 channel 同佢接触唔到，所以你又收到无线，又收到亚视，我就乜都收唔到啊！净系收到一个台嘅啫。 个解码系啦，即系佢个数码台嚟噶解码。 系啦，冇错。 系喎，啱啱高 Sir 话咩牛都有 啊， 系喎。嗱，你讲起牛，我讲起我讲翻我啱啱网上面搵个资料先。猫原来猫都有阴阳眼嘅。咁咧，原來白色嘅貓咧，白色啊，隻眼咧係藍色嗰啲咧，係有陰陽眼嘅，佢會見到嘢。係啊， 我覺得係咪所有動物都會見到？ 啲狗都見到㗎， 狗所有動物，因為佢嗰個 佢個磁場低啊， 混亂得咁緊要啊！ 我上網睇咧，就話因為佢個基因咧，白色貓咧，佢白色基因咧就多過黑色嘅，冇乜黑色素啊，所以佢係特別見到嗰啲嘢咯。 但唔係啊！我屋企只狗仔都 狗啊， 狗 啊，天生出嚟就已經係。 我屋企我今日師傅 佢見到噶，狗係咪見到？ 見到， 一定 一定見到啊！ 一定見到， 因為 哇嗰晚吠到飛起啊！ 因為我有細路仔咧就擺喺屋企啊嘛。 咁啊，高 Sir 話牛咧， 牛係有靈體嘅。 嗯，你話豬冇啊嘛？ 我唔係豬，我冇聽人哋講係有。 其實你所有有生命嘅嘢，其實都有靈體， 都可能有感應到，但係睇下邊只感應到。有陣時候，譬如你話見到全部狗一隻吠，係佢跟住嗰一隻吠啫。 哎呀，你咁樣講起狗起吠咧，咁我嗰陣時候聽過咧，一吠吠鬼嘅，一聲吠啊， 啊 哦就吠鬼，兩聲吠啊吠吠人嘅，我唔知係咪有呢、這個。 我只狗 又 吠一聲咯， 吠一聲。 吠鬼嗰啲係呜呜聲嘅叫到， 係咪呜呜聲？ 應該係啦，高玲小姐講得啱啦。佢咁啊， 咁啊，唔係喎，阿輝哥都話係一聲肥鬼。 但因為點解咧？我屋企嘅，因為我之前我個太太小產咗噶嘛，有兩個細路仔坐咗喺屋企度嘅。咁我爸爸都感覺到佢哋喺度嘅。咁我只狗咧，屋企人翻曬嚟咧，佢唔會吠嘅。但係我一日咧，突然間咧吠一聲嘅啫，就跟住佢隻眼咧就個頭啊喺門口就跟住 跟住嗰個鬼隻眼 係啦，就望住我地主公。 嗯，哦，即 系话佢沿街玩完翻嚟啦，埋翻位食饭 啦，佢吠一声嘅，跟住我爸细声同我讲，哎，我都相信有噶，咁话就佢都感觉到就见到我只狗会有，唔系一次啊嘛，周不时都系咁样， 嗯， 系啦，所以我觉得好难解释咯， 即系呜呜声同吠一声都系见到噶啦，嗰啲狗 品种咯，系咪 啊？即系表达唔同啫，即 系咁啊系，咁啊系，系咯。咁， 所以我話俾你聽啦，我而家點解會唔食牛肉咧？就因為我知道咧，牛原來好有靈性嘅，嚇。咁就如果你話佢喺屠房嗰度啦嚇，如果佢要俾人捉佢去劏嘅咧，你走去救佢，佢會感覺到你救，佢走埋你鬼度嘅喊嘅。 阿高 Sir， 你有冇聽過嗰陣時喺慈雲山有隻靈牛嘅？ 係啊，喺個佛廟嗰度。 佢就係佢俾人劏嗰陣時，嗰個人劏佢，佢就對住嗰個人喊。跟住我聽我媽講嘅，咁咧佢就拎咗去，就係咁一放咗就去咗嗰度嗰個精蟲罐嗰度。我細個咧我都記得有條樓梯跟住係睇住佢嗰只牛喺裏邊食草嘅。 啊，係啊，仲有咧，我上網睇咧，犀牛角啊，就磨成粉咧， 壯陽啊， 唔係壯陽，可以好似唔知做蠟燭可以見到鬼喎。 系咩？ 系咩？ 系啊！ 好多人都 话 啲 方 法，咩牛眼泪啊嗰啲。 当时一个讲嗰啲嘛，唔知《山海经》定咩讲嘛，想见鬼就话系。 但系 喂，又话查牛眼泪啊！ 网上有一拍卖啊，牛眼泪。 讲真嗰句，有冇人真系想自己开只眼嚟睇嘢先？ 系有噶， 有啊， 有人咁样。 佢有冇谂过睇到之后会点样先？ 佢 接唔接受到先？ 诶，佢唔理噶啦，佢只系想未见过。 你翻唔到转头啊！大件事，因为好多我成日都好多人听人哋讲呢啲，好想睇到。但系嗰日开咗之后，你每一日食饭、瞓觉、屙屎、冲凉都见到时，你哋会点咧？ 嗱，我话俾你听啊，有两个女人，佢 PM 我，问我有冇办法搵啲师傅同佢开阴阳眼。 有噶， 有噶，有噶。 佢话用几多钱都好啦，你都开咗阴阳眼，我几多钱都俾。但系我话俾你听， 我唔会，我唔会 害咗佢哋啦， 我唔会帮佢哋。 咁嗱，阿高 Sir， 你讲开阴阳眼啦，咁我啊可，我想问下师傅点样删翻佢啊？ 删翻 删，我真系好少听讲删到。 大佬见到发梦瞓唔到觉， 如果删到嘅，第一个通知我先。 就是你开了之后删不到，很多都出了事了，我听得太多这些 即是没得删的。 他可能那一下好觉得很过瘾想玩，哎不知道我咪删返到即是好像我妈那样终于删个仔出来，不终于就落了去咯。嗯，那不是这样计的条数。 那是咯，你有没有想过是找师傅去搞搞他的？都不理他的了，现在 都有搞过搞不到 的。好像没得搞的， 他天生 只是搞不好撞鬼。 系啦， 都未停到， 我哋吉弟啦， 都未停到。 其实我哋叫我唔觉得一样嘅，你哋有天生阴阳眼啲人咧，其实系上天赋一个特异功能， 帮啲鬼魂， 唔系先特异功能俾咗你， 特异功能嚟。 你攞咗个特异功能，你去将佢做好事又好，做坏事又好，或者做咩事，就由你自己去主宰佢咯。 咁有阵时候唔系话你做唔做好事，坏唔坏事。有陣時候我哋始終都係一個人啫嘛，咁我哋去判斷同埋點樣做點樣幫係真係冇辦法可以做到嘅， 係好嚴重影響嘅生活嘅。 老實講啊，我而家同團啊，同啲團友一齊去旅遊啦，話俾你聽，佢哋個個都唔住美房嘅。最后美房 其实唔关事， 唔关事。 头美房， 我次次去旅行都住美房， 度度都有， 要闯入边都闯到噶啦。 唔系啊，我其实我知道有噶， 咪咯，睇下佢搞唔搞你嘅。 系啊，我有个新方法咯，都话咧方法万事万灵 啊，糖饼咯，糖饼。 我唔系俾啲糖饼喺台头咯，嗱呢嗱，唔好搞我。 讲数啊， 食咗糖饼之后咧，你过对面玩啊。 呢啲细路啫， 喂，呢啲简单轻骑嘅，冇乜杀伤力，咪糖饼咯。 最多 买 多 啲鸡髀 咯， 妖劲嗰啲。 其实佢唔系嘅，我觉得你尊重佢，你尊重佢，尊重 佢， 都唔系。 你知唔知？噶，真系我要你啊，唔系就要你。 喂，住酒店啫，酒店啫，你唔系话咩？咁好啦，我问你，你有阴阳眼，你入去酒店嗰度见到啲灵体喺度啦，咁我想问你啦， 转房咯， 转房。咁你隔篱嗰间房又有，咁你唔住啊？喂， 搵间最少嘅咯， 扮见唔到。咁佢知道都冇計。 嗱，我話俾你聽， 我又冇瞓覺啊！ 我嗰年去兩年前啫，去泰國，就係我同團一個女人，佢就佢睇唔到嘅，乜嘢都話，屌你搞下我啦乜乜，係同嗰啲靈體挑戰嘅。 咁你死 啦！你知嗰晚佢所有嘅 iPad、iPhone 所有佢要用嚟做嘢噶嘛，全部插電，到朝頭早係零嘅。咁我跟住話俾你聽，你同佢 say sorry 啦，整啲益力多，整啲糖底喺度啦，叫佢對過面玩啦。好啦，嗰晚佢就 OK 咗啦，全部差到对面嗰个扑街啦，夜晚就俾人掹被，又俾人截鱼蛋啦。 嗱，你讲起话即系灵体骚扰啦，咁我又趁住仲有几分钟时间啦，我又讲翻嗱关于佛牌铺嘅，咁咧就我有个朋友啦，就去嗰啲成日去揾佛牌嗰啲啦，咁间间都去嘅，咁咧有一次咧就佢就去咗间即系都颇为几出名嘅。咁人哋屋企做嗰啲佛牌铺啦，咁佢唔知係可能人哋俾杯茶佢飲啦，咁佢又可能亂咁講嘢，因為咁多咁呢度咁多嘢，你喂啲咩俾佢食啊？可能講錯咗少少嘢，佢就屙嘔咗成個禮拜，跟住之後咧問翻嗰個師傅點解？喂，我呢個禮拜屙嘔咗成個禮拜，佢話可能你嗰陣時你講錯咗少少嘢，啲小朋友小氣搞到你。咁樣咯，所以咧，我哋去到佛牌鋪咧，就盡量低調啲，唔好亂咁講嘢。 唔使低調啦，你知唔知道喺佛牌鋪裏面泰國嗰啲啊，全部有啲古曼童啊， 係啊， 有鬼仔啊，有啲屍油啊，大肚婆嗰啲啊，係啦，全部嗰啲咁嘅棘骨嘢，奉勸去到 唔好講嘢添喎，咁夠咁諗， 都唔好亂諗啊， 咁都唔好諗啊， 痛噶， 即係而家都好興噶嘛，成行成市啊， 仲有啊，見到有時咧佛牌鋪有女仔啊、女人啊嗰啲相啊，或者係乜乜嗰啲鬼妻嗰啲啊，你話哇正喎，乜乜你講句正你就趴街噶啦， 係啊，原來係佢本身養嗰啲。鬼咧，即係聽，會聽到，即係你可能我嚟睇係睇唔到任何嘢嘅，但係可能佢喺你身邊嗰度咧，聽緊你鬧緊佢主人，佢就搞你咯， 係咯， 係啊。 嗱，阿子傑啊，今晚我哋咧就好開心啦， 好開心啊， 好多謝阿貴哥啦， 好熱鬧， 阿高玲女士啦，同埋阿輝哥啦，就上嚟做我哋嘅嘉賓啦。如果第日咧，日後咧。再請你上嚟咧，希望你就上嚟幫幫手喎，就將我哋啲靈異嘢就大家分享啦。嗱，今晚我哋時間夠啦咁我哋都要再講拜拜噶咯喎。 啊哦、但是呢就還有兩分鐘的時間呢，我們就、如果你們下次呢有什麼跟我們分享呢，觀眾有就記得打個電話呢8192-4481，我們會即時聽你的電話呢，就跟你們、一起分享的、嗯、有什麼疑問、啊、可以在我們的留言板那裡說啦，是不是、嗯啊、我們就其實還有很多好多嘅 靈異嘅功課啦、 啊！高 Sir 幾時間有啲網聚啊嘛？你 係啊， 搞網聚啊， 係咯、 啊。咁如果你哋再嚟嘅，冇靈探啦，大佬我賴咗兩鑊。 喂，原來阿、啊、高 Sir 都係一個谷主嚟㗎嘛？谷有定谷主啊？ 谷有嘅啫， 都好多 fans 喎、啊。你 識啦，高 Sir 要識做谷主㗎啦。 嗰次 我唔想做， 嗰次我去揼骨都有人認得佢，阿高 Sir 嗰、那個谷主嚟嘅喎，咁樣咯，都 所以一定要搞個多啲分純去。 好啊， 係啊，同啲網友聚下會啊嘛，可以。 好啊， 其實係好多人都提起你咯，係啊。 其實咧，我都好低調嘅啦，唔好再搞咁多啊，因為點解我神嗰、那個精神啊，驚未得咁啦。好啦，嗱，各位，拜拜啦。咁下個星期準時收睇我哋個節目啦。 好，拜 拜。 拜拜。